细到大咧，我都系好八卦嘅。但我毕业之后做记者，因为八卦啦；去政府做政助，其实都系因为八卦。我一直都觉得咧，香港系一个好神奇嘅地方。我好有幸喺唔同嘅岗位上面见证住佢嘅神奇。做《铿锵说》呢个节目，我有机会重温翻好多历史嘅片段，同唔同嘅嘉宾一齐回顾香港嘅前世今生。有人话香港一路失去紧佢嘅光辉，如果呢个说话系真嘅话，今次呢个节目都算系为香港立此存照。湾仔一个我好熟悉嘅地方，因为我喺湾仔大，我小学就喺湾仔过两条街嘅轩尼诗官小嗰度读书。合和系我细个嘅时候全香港最高嘅大厦啦。咁所以我细个咧，我记得学画画，每一次要捉佢参加绘画比赛咧，要画一个香港嘅 skyline。有两栋大厦都一定会画嘅，一栋系合和啦，另一栋就康乐大厦。合和就好易画嘅啫，就系一个圆柱体。 我好中意打呢部碟咯。 我哋今日咧系访问胡应湘爵士。阿 Sir 系一个非常之感言啦，讲嘢好有趣啦，都好多故仔嘅嘅人啦。香港过去嗰3年嘅发展里边咧，华资个力量系一个好重要嘅力量，亦都系如果你要了解香港嗰个经济发展嘅历史，你唔能够唔睇一睇即系华资嘅故仔。呢一度咧就係合和嘅頂樓，即係64樓。我身後邊呢一個咧就係佢哋嘅公司嘅 boardroom。我相信大家都想知道裏邊嘅樣係點樣嘅，不如我哋一齊入去睇下。所以嗰段多謝你今日接受《鏗鏘說》嘅訪問。呢一度咧係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嚟嘅，我自己都係第一次嚟，就係、是、合和中心64樓嘅合和嘅 boardroom 入到嚟一個圓形啦，咁啊好有代表性啦，好合和啦。咁啊中間真係個中間嚟嘅，大廈嘅中間嚟嘅， 正式中間嚟嘅， 正式中間嚟嘅。係 啦， 圓形呢一個概念當年係點樣走出嚟嘅？ 因為點解咧？我哋要起200多米嘅大廈，即係600英尺咁高啦，嗰個風力好緊要。咁如果你抵抗呢個風力咧，圓形係最著數嘅。你見啊，嗰啲飛機嚇梗係圓嘅，潛水艇梗係圓嘅，所以屋都係。如果你圓形嘅話咧，射風咁就唔使咁重材料。 大家提到合和中心咧，一定諗到就係嗰個旋轉餐廳。係啦，呢個概念會唔會都係你自己嘅？ 呢個係嘅，呢個我係1962年睇到呢個西雅圖，佢咪有個 Space Needle 啦。咁睇到佢嗰度，咦？我係香港，我哋都可以起個咁個，咁就喺呢個合和中心嗰陣時夠高添啊，200多米高啊，600英尺高，咁我係咪起個旋轉餐廳？ 其實到你而家，即係就算附近多咗好多個大廈都好啊，合和喺呢一區裏邊咧，都係個最高點嚟嘅。你頭先我上嚟嘅時候望咧。基本上都望通曬，灣仔 望到啦。初嗰陣時就可以望得個海景好多嘅，而家逐漸前邊就好多高樓起上嚟啦，就冇以前咁一片咁。咁但係都冇問題，呢個係時代嘅轉變。 呢度係1980年起後啦，我做功課都睇到，湖中咧就91年起後。咁然後咧，其實你原起嘅計劃咧都係3棟大樓嘅，合和啦、湖中啦，同埋隔離嘅 合和二期。 合和二期啦，有冇信心即係呢個計劃係可以喺邊一年可以完成嗰度？ 咁我哋估計咧，大概3年至4年到應該係完成噶啦。咁仲係艱苦嘅3年4年，因為佢個工程比較複雜。 有好多交通嘅問題 啊？唔係交通問題，係個石頭問題。 哦， 即係呢啲就係喺個地盤嘅問題。但以往嗰幾年咧， 就係嗰個城規會啦，又話有人反對啦，又話乜啦呢啲咁樣。 個過程大家都知道係非常非常艱難， 乜嘢都反對嘅。而家香港，你信唔信派錢都要俾人反對㗎？ 今年派錢就派得多人反對，我都真係笑。 跟住年年都有人反對㗎，點解派咁多？點解派咁少？點解唔派我先啊？好多問題。 講到呢一樣嘢咧，即係俾人反對嘅一個經歷咧，我相信你都唔少嘅體會嘅，因為咧喺八十年代啦，鏗鏘集當年訪問過你，就講到呢個灣仔重建嘅發展，你都吐咗唔少苦水，不如我哋一齊睇翻當年你個靚仔樣。 市區土地矜貴，但係一啲舊區仍然有好多殘破嘅舊樓，居住環境以至經濟效益都唔理想，要重建呢啲舊區，由私營地產發展商嚟做。并不容易。湾仔是本港一个旧区，楼宇一般起码都成三十年以上。一间地产公司七年前在这里兴建了全港最高的商业楼宇合和中心。对于发展湾仔区，这个地产商是很 重要的。重力改了几次？ 计划在合和中心的西面起一座一级酒店，楼高63层。地产商亦都建议改善附近嘅环境， 你估呢个摩托仲 西面兴建一个公园，呢个公园将成为维多利亚公园同植物公园之间另一个主要休憩地方。合和中心嘅东面，地产商又计划起一座38层高嘅办公室大楼，楼面总面积有70000几平方米，其中多层会做政府写字楼同邮局。呢个估计耗资14亿4000万嘅计划。1976年左右開始籌備，合和中心東面嘅辦公室大樓照計劃會先行動工。 好， 呢個係辦公室大樓嘅地盤，由75年開始，地產商開始收購原有舊樓嚟到拆卸，而家地盤大部分已經整理好啦，工程亦都就快展開。但是花了12年，仍然未能够完全收购发展范围内的土地。这几座旧楼里面，差不多超过一半单位的小业主仍然不愿意卖。 私人发展商遇到的困难很大的，因为要有效率地发展，一定要土地的面积比较大。例如合和中心，我们1970年开始买，要2年半时间才买到13幅，就结果起了上去。但喺隔離嗰個地盤咧，我哋1974年開始買，結果咧買咗33幅，咁而家仲有4幅仲未買到嘅。呢4幅咧，裏邊總有24個業主，有啲咧佢有500几尺嘅樓，佢要到500万，咁呢度咧我哋冇可能接納嘅，咁我唯一就只有放棄咗佢。 早晨，唔該，入去。 為咗要聯絡到個別業主，地產商要派職員到填土廳。查出每個地段和每個單位業主的姓名以及買入物業的價錢。然後去填土廳另一個部門找出業主的地址，因為業主未必住在自己的物業那裡。攞齊聯絡業主嘅資料，有啲地產商會揾經紀去接洽。呢間發展灣仔嘅地產公司，除咗發信俾業主提出收購，亦都派職員上門遊說，說服業主出售物業，可以話係私營發展商發展市區土地最困難嘅一環。 你發展灣仔咧，大大話話都已經嚟緊到50年啦。發展灣仔有60年代。係 啊，有50年啦， 已經50年啦。 係咯，我灣仔出世，灣仔大啊嘛。 咁有感情啊，對呢個 灣仔出世，灣仔大，喺灣仔工作。 喺邊度？喺邊度住啊？你 我嗰陣時喺呢個謝斐道，就係喺呢個個差館隔離啊個東邊。我哋屋企人咧，我記得戰前，我嗰陣時幾歲大，我仲記得嘅，就係、是、住個2樓。大概是500尺唔到咧，400几尺咧。 打仗之前啊！ 打仗之前就係老豆老母阿嫲，就加埋9兄弟姊妹，1個工人，咁啊住曬喺4500尺嘅樓上。 先可以，即係我睇到灣仔嗰、那個嗰幾十年嗰個經驗咧。 係咪因為呢一個背景故仔，所以特別話想係你做做發展啊？ 我做發展 都 係 想留翻灣仔。 我住都係住灣仔啦，收尾就住跑馬地都係近灣仔啦。咁我啊睇到灣仔個發展潛力，因為有時候我中心嗰陣時咧。是香港大舞台，是那些等於三樓四樓的戲院的。我說在個市區中心這樣的地方，因為灣仔是東西間的最最中心點，同埋政府又宣布起條海底隧道了，經過這個附近，我說這些應該有發展潛力。 大家講到合和呢，其中一個我想即最好多灣仔街坊深印象咧，就是、合和嗰個電梯，就係將呢個皇后大道同埋呢個堅尼地道連繫咗上嚟，去到17樓，你就行出去你就上到堅尼地道。 冇錯， 當年係政府要你做啊，定係你不是你自己提出嚟？ 我提出嚟呢個觀點嘅，因為點解咧？我哋有啲鋪頭啊咁我見到咧，如果你要行十七八層樓嘅個分別，堅尼地道同大道東有十七八層樓咁高。如果我還你有電梯，為什麼不服務這個街坊？那麼很多人笑，你這樣很蝕底。我說是，給人家免費用是蝕底，但我希望呢，他經過的時候，見到個店頭都幫襯一下。他幫襯這個店頭，這個店頭要給租我們的，即是你要替人家服務，人家才給個報酬給你。 講多些陳年故事先，你當年在 Princeton讀 civil engineering， 讀土木工程。 土木工程。 咁你就翻嚟啦。你爹哋係一個好出名嘅做的士生意嘅一個商人啦，胡忠。佢當年係鼓勵你去做呢個建築生意啊，支持你。你之間嗰個關係係點樣嘅當時？ 個關係係咁嘅，我就好尊敬，亦可以講我崇拜我父親，因為點解佢啲正式係叫白手興家營。他由揸的士司機做的士司機開始，咁就夾粉買兩個人買一部的士，咁然之後咧，佢要做夜更，因為點解咧？個拍檔話我揸日更，夜晚我有得去 wet， 咁啊變咗我父親咧就積聚到多少呢個儲蓄啦，咁就可以買個老友記嗰一半。咁然之後再買多一兩架，咁最佢到退休嗰陣時，佢378架。咁我覺得咧，即係呢啲嘅創業精神同埋敬業樂業精神。 好多嘅二代咧，佢哋都會如果老豆做嗰門生意，正路都係會繼續做啦。咁點解嗰陣時你會選擇我唔去做的士啦？我唔去做呢一行呢一門生意，走咗去 做？但係我覺得即係做的士咧，就係叫做勞工密集。勞工密集，你要靠個的士司機嗰個表現，就不如轉行啦。咁啊做地產，我做地產咧就係因為父親有啲佢啲資本，咁佢話喂可以做地產喎。我唔識喎，我先係土木工程啫。 所以佢嘅諗法嚟嘅做地產。 佢嘅諗法嘅。咁我話唔識唔緊要啊，唔識咪學咯，冇人生出嚟個額頭作住你就識噶嘛。咁所以我做好多學做地產、學做建築、學做畫職。學做工程師，我正式從紅褲子出身，我是打過四年工的，我做過兩年在政府，兩年是跟私人執業那些打工的。 當年如果不是他去幫你做融資，其實你的合夥王國是開始不到的嘛？ 開始不到，我這樣樣，我父親有些積蓄的，但是有積蓄呢都另外一件事，我總共有九個，我八兄弟姊妹啊，加埋有九個。我當年咧想創造呢個合和嗰陣時，因為八個之中咧，咁我哋九個之中都九個意見嘅，或者十個都唔定，有個人有兩個意見添啊。咁所以咧就我諗啊，不如唔好啦，個個人意見唔同，咁啊不如我自己諗出嚟啦。咁我又冇資本，咁所以我就度到橋，就走去匯豐 借錢。 咁啊，我就話嗱，老豆擔保。咁匯豐我記得嗰個大班啊 ，Willie Purvis， 佢話得你做嘢咁勤力嘅，咁好表現嘅，我哋一定借俾你。咁我啊想再講多句，喂，我老豆唔擔保得唔得啊 ？He said no way， 係咁簡單啊。所以我又喺嗰度學識咧，即係點樣樣融資啊，點樣係我老豆擔保我做合夥。 之後嘅發展咧，大家都 最深印象咧，就係你喺內地開始做好多唔同嘅基建。而你對你同國家之間嘅關係，頭先你都同我分享咧，就係、是、你做咗30年嘅政協啦。咁都係一個好有趣嘅經歷嚟嘅。但係喺傾呢一之前咧，我哋睇一睇即係當年改革開放內地我嘅鄉下順德嘅一啲發展嘅經歷。 順德市79年開放改革之後，一直領先全國。5年前，當順德市嘅領導人睇到改革喺計劃經濟嘅框框之下已經到咗盡頭嘅時候，斷言政企分家，將國有企業變賣，實行股份制。因為改革大膽，一度被抨擊為大逆不道，否定社會主義，搞私有化。 壓力好大，壓力好。 好啊，馮潤昇，阿勝哥，寫好熟添， 好熟添啊。 中國嘅行政管理體制係黨政兩線並行，好似順德市，市委、市政府之下設部、委、辦同埋局，呢啲機關嘅職能交叉重疊，權責不明確。 原來個組織建制咁樣搭配，佢係。誰人當市長當書記都好難提高辦事效率。 92年底，順德進行改革，將黨政機關合一，令到重疊嘅政府架構簡化為兩重結構，由原本嘅56個合併為32個，幹部人數就由1200人減為900人。工業發展局負責工業，農業發展局負責農業。贸易发展局负责商业，各个机关的职责由重叠变为清晰。 如果从法理观点是违法，但从改革观点，我认为是有一个理顺衔接过程。因为原来的机构基本上是用国家基本上法律咁定落嚟啊，定落嚟啊嘛，就我哋将佢变革咗，咁咪等违法，咁违法都违反政策啦。但我覺得改革開放本身，佢就對現行政策同法例有個突破。如果冇突破，就唔成改革。 呢啲人仲有冇啊？咁有用、咁勇敢嘅官員，好勇敢，好勇敢。 將國家企業賣俾企業嘅職工，所謂公有化，實行股份制，政企分家。 政府該做嘅嘢就好似冇做，做咗經歷咗創傷嘅嘢。咁講笑話，有時咧對外商務談判由我參與，簽約由我參與，由我簽，祝賀詞由我去講。咁你講好係市長，還係廠長，還係經理咧？咁即係我覺得政企一家，整個社會經濟發展好難走上良性軌道。 順德嘅大動作改革惹起滿城風雨。一篇刊登在国务院重量级经济刊物的文章，大致标题批评顺德的改革。内文是这样写：否定公有制为主体，就是否定社会主义，对顺德现象不能掉以轻心。文章刊登之后，舆论攻击一浪接一浪。 几十年嘅嘢，我能够变革佢啊，真系承受相当大压力。如果稍有即系自己一点私心。自己的事都不會夠膽這麼做，因為老實說，大陸是最怕政治上的事，一直不政治的事，經濟發展快慢都不是那麼直接，但政治上是自己直接承擔。 我跟這班人很熟悉，由他對上那幾個書記、區長那些、那時候叫院長，全部都很熟。為什麼呢？因為他在80年代尾期，他們這班人個腦筋好好嘅，佢又睇到，如果我哋嘅經濟要發展，佢講過啦。但係我哋最缺嘅係咩咧？我哋冇資金。咁啊，資金佢哋第一樣嘢想等耐邊處咧，就係做路。咁啊，走嚟喂，你做路噶，有冇法子投資嗰度？ 佢哋揾你， 走嚟揾我。我真係睇到佢同嗰啲友仔一傾起上嚟。我話等我哋投資，傾全力支持佢。佢就做咗5條路、8條橋。將佢個順德咧，所有嗰啲村嗰啲咧，冚棒冷通曬佢，所以佢到而家都好多謝我哋。 嗰個年代你同內地嘅官員去溝通咧，佢哋個態度或者佢哋嗰個即係個人都比較開放一啲， 唔係㗎，有啲絕對唔開放嘅。 嗯， 我記得嗰陣時傾做高速公路嗰陣時，唉，有啲就仲係揸住咧，喂。阿爺教我哋嘅喎，以糧為光嘅喎，你攞啲田走去起路啦，咁用邊我哋冇嘢，冇得食啊，咁有啲咁嘅概念喎。佢啲即係對嗰個叫計劃經濟咧，就崇拜到好緊要，因為幾十年都係計劃經濟。 仲有啲咩？仲有啲咩故仔？ 我係好多故仔噶。當年咧，即係我就話要起高速公路啦。咁有啲人嘅意見係。好善心嘅意見嘅，有個老工程師同我講：胡先生，你唔好咁投資啊，因為我哋連單車都買唔起噶。我知道你單車都買唔起，因為你成日顧住喺度搖嗰本紅寶仔。我話而家啲人唔搖紅寶仔嘅喺度做嘢。咁但係高速公路咧，唔係淨係俾有錢嘅私家車行嘅，因為佢貨車嘅話咧就可以裝好多貨，巴士嘅話咧就可以裝好多人。反轉頭，你如果冇呢啲咁嘅咧，你個效率一低，用好多電油，嘥好多時間，你永遠冇得發達嘅。咁咧，中央就派咗一個係交通部嘅副部長，咁就去美國考察。咁我哋飛到三藩市之後咧，我就同佢講： 你同佢一齊去， 同佢一齊去。嗱，我哋唔好坐飛機，唔好嘢，我幫你揸車橫過美洲大陸。咁就日頭就食呢個麥當勞。晚頭啊，住 motel， 直情好似真係咁樣做咯。 幾多日就玩咗？ 咁啊，去咗五日就橫過咗呢度，一路睇佢。 由西岸去東岸。 由西岸去東面，收尾喺東岸就揸翻過另外一條路，翻翻轉頭先。 仲要翻轉頭。 仲要翻轉頭嗱，睇到佢清清楚楚先啦。咁然之後咧，佢哋覺得出奇，佢可以喺個車樹咧可以寫字。因為你喺國內當年嘅車咧唔得嘅，咁蹬嚟蹬去嘅喎。 即係打交道嘅個過程裏邊咧，都唔係一帆風順嘅。即係你都曾經即係對佢哋係失望。 可以寫幾本書出嚟，都寫得到出嚟添。即 係嗰個轉捩點就係鄧小平。 我認為唔係鄧小平之前，我唔敢同佢打交道添啦。因為我哋入到去，你係咩咧？個定位就係階級敵人咯。係 啊，資本主義嘅 資本主義咪階級敵人咯。 嗯， 係嘛？咁你點會咧？鄧小平一講咗改革開放。我就睇到中國有個轉機啦。 嗯， 因為點解嗱？你如果睇歷史咧，最改革開放成功嗰個就係明治維新。毛澤東都係想維新啦，不過佢行嗰個政策咧就係我哋要平分，平均分配，即係個個做又好，唔做好都係$36嗰收入。咁你冇所謂冇嗰個 productivity，你個產量唔得提高咧，你冇財富啦嘛。個個平均係點啫？結果係平均窮啫。咁鄧小平咧就話容許部分人先富起來，咁然之後咧又即係鼓勵嗰啲企業咧佢哋自主。所以頭先啊，勝哥馮潤勝咧，佢就揸住呢一條嗱，我哋企業自主，政府唔應該做生意嘅。 頭先咧，阿市長都講咗一句咧。即係內地嘅官場，你話民生好、經濟好，即係都緊要嘅。但係最緊要、最埋身嘅咧，都係政治。你自己嘅經歷喺政治上面，你有冇碰過一啲好難處理嘅情況？點樣處理嘅當時？ 嗱，我咧就對政治絕對冇興趣嘅，根本係即係以我咁嘅性格去到做政府嘢或者做咩咧？我諗一個禮拜俾人轟落嚟嘅，所以我從來都唔會呢個，因為我直言談上啊嘛。我對政治冇興趣嘅。我最 近當呢啲問題出現嘅時候咧，即係成為咗一個阻力嘅時候咧。 嗱，我記得啦，我哋就嗰陣時就同埋幾個老友記啦，香港比較大嗰啲地產商啊。我哋就合資做咗中國大酒店啊！中國大酒店嘅股東就係郭德勝、馮景熙、鄭裕彤、李嘉誠、李兆基同埋我咁樣樣。咁佢哋個個話支持，銀紙到位，但係佢話我哋冇時間又唔知點搞嗰啲。我話得，我後生我自己出去。咁啊起好之後啦，咁就請人啦。咁請人咧，忽然間個勞動局啊，廣州市勞動局話：喂，你請員工。不是你請的，是由我分派的。咁我就拗頭啦。哇！你嚟到啲人都唔知係咩嘅。咁你又唔能夠當面同佢喺度嗌交噶嘛？咁我諗下橋咧，我心裏有。 嗰晚咧就中國嘅女排就嚟打到呢個世界冠軍啦。咁啊，個個都好興奮啦。咁就劉田夫請食飯，咁我提起呢、這個，我話恭喜喎。佢話係啊，咁就我哋都啊快啲想翻去睇住呢個咩啦。 睇電視。 咁我就問。咁、那個教練做得咁好，我話佢要靠隊員噶、嗯。我想問佢啲隊員喺邊度嚟嘅咧？係咪勞動局分配嘅咧？佢話唔係，佢話嗰啲係佢自己揾嘅，唔係勞動局分配。咁、我話我哋企業同打仗一樣啫嘛、我哋要競爭噶嘛。點、解你唔容許我咧？咁咁啊，劉省長就話呢、這個係現有嘅制度。佢佢就唔怕，你既然提出嚟咧、我就要動用叫八字真言。邊個八字真言呢？他說原來中央就俾佢廣東省咧有個叫特殊政策，靈活措施，佢要動用呢八字真言。咁結果真係兩個零禮拜之後咧，就話我哋好啦，可以去請人啦。咁我哋嗰個總經理就好開心啦。我話你唔好開心啊，你招聘得人，你炒得佢魷魚。佢又炒得你嘅咋？我話國內咁多酒店，你實訓練到啲人出嚟咧，俾人哋喺度挖角噶。我話你快啲準備地方，一路教教啲友仔啦。佢會風車咁轉噶。 回应上大学的时候主修土木工程，过去五十年他每一个工程都是亲力亲为落手落脚，世界上不同的建筑都给了他很多灵感和启发。今天我们请了 Sir 去挑选他认为最伟大的三个建筑。 Sir Gordon's Choice。 我想我第一个呢最印象深刻的就是金门桥，金門橋，因為佢底下啲水咁急啊，咁你起上嚟有啲困難。而當年1930几年嗰陣時，就即係同而家技術都仲爭好遠啦。就第二個咧，就係呢個巴拿馬運河。因為佢係要爬山上去，將呢、這個太平洋同埋。係咪大西洋楞通佢嘅？咁呢個咧死咗好多人，但係終歸咧俾啲工程師諗到啲橋，又用水閘咁樣上去。咁啊，第三個咧可能就係嗰個艾菲爾塔啦。19世紀以當年嗰啲熟鐵咁嘅啫，可以做到咁嘅出嚟，絕對唔簡單。 現代建築師有冇邊一個你好欣賞？ 嚟 Frank Gehry。 我唔係呢個 Frank， 我中意嗰個 Frank Lloyd Wright 喺 New York 嗰個 Guggenheim Museum 嗰個博物館啊嗰、那個，因為點解佢嘅設計就係你可以坐到上去就咁行嗰啲，即係翻搭彈弓咁樣，你可以睇到曬所有嗰啲嘅展覽物㗎。有好多建築師咧就唔理個成本嘅，又唔理個效果點嘅，總之啊攞到睇嘅啫，即係話好靚咁，佢就咩㗎啦。嗰啲我就唔欣賞。 關於你公司上唔上市或者私有化咧，今日唔傾嘅。 係， 不過我就想問一個問題。當時決定上市，一年裏邊有即係幾間嘅華資地產商一齊都係揀咗1972年上市。 1972冇錯。 有咩特別嘅嗰年嗰一年嘅年份？ 佢嗰年咧就係、開始就係呢個怡和啦。怡和係做 trading 嘅，佢係做貿易嘅啫嘛。咁但係咧，佢嗰年咧就係、喺英國。引進嗰啲叫做係投資銀行啊，嗰啲咧就話啦，我哋可以幫你上市。咁當年我諗到，咦，如果佢幫我上市，我籌到資金喎，因為當年咧七幾年嗰啲資金好缺乏㗎。咁就所以即刻，我又唔知乜嘢叫做上市。 咁如果唔識，你去學啫。 嗰年幾多歲啊？記唔記得？ 我三五七歲，七二， 三十七， 應該三十四歲啦。咁最緊要學啫，咁咪嗱一聲學啦。點知問到一啲銀行家，佢都唔知係乜嘅。不過唔緊要啊。 上市公司上市係咪一個你事業裏邊一個最大嘅成就，或者一個高點？ 一個係叫轉捩點。因為當年咧，我哋係籌到五億港元嘅資金。哇，五億好多錢啊！ 好多錢。 因為七二年咧，俾你個概念係幾多咧？五億。當年嘅海底隧道就三億二，紅磡海底隧道三億二嘅工程。 籌咗一條有多，差唔多兩條。 即係我哋攞到條半嗰、那個 條半海底隧道， 條半嘅海底隧道嘅錢。 頭先咧，你提到一啲香港即係家傳户曉嘅人名，都係你啲老友記啦，李生啦、四叔啦、郭德勝啦。咁啊，呢、這、一個嗰陣時你哋有個稱號嘅，華資五虎，華資 人哋講 係人哋咁叫啦， 人哋叫啫。 咁你哋一齊去做呢、這個中國大酒店，呢一班嘅人咧，同你有個好特別嘅分別。合和咧係咁多年嚟咧，都係唔係好集中喺香港發展地產，即係你哋係做好多基建啦、能源啦。而你啲老友記咧，好花好多嘅心機時間咧，都係起樓賣樓、起樓賣樓，不斷咁樣去累積財富。事後睇翻轉頭，有冇啲酸嘅咧？有冇啲話佢哋？在那裡好像真的發展得好不錯。 不是說個個做地產就發達的，有很多地產忽然間風暴來到，人仰馬翻來，破產都有。所以你看起就什麼都可以，俗語說話有早知就沒有乞衣了。 你自己 有沒有？不過我沒有什麼酸流流，我覺得就是財富成就那些是個老天爺決定的。 同埋你嗰陣時成日都講嘅一句説話，我好有印象，就話即係去到你哋呢啲咁樣嘅身家，多個零少個零，其實係 唔係咁緊張， 冇乜分別。 但我覺得即係做人最緊要有啲原則，即係你自己想做咧係當然你要顧住公司嘅利益、個人利益啊，但係最主要嘅你要顧住個社會個周圍嗰個利益，就應該先行先。 係咩驅使你咁投入喺呢、這個？基建啊，能源呢啲基礎設施嘅發展嗰度咧， 因為嗱，我又好中意讀歷史嘅，我由歷史嗰度咧，我睇嗰啲國家嘅興旺同埋衰落嗰啲，咁啊領悟到咧，基建咧係一個好緊要嘅。如果你基本上你基建冇足夠嘅基建咧，你就冇一支發達。 其實政府咪就係最信呢一套基建去推動帶動經濟發展咯。即係咁，不過俾我覺得最有趣嗰樣嘢咧，就係你做咗政府嗰份呢一樣。 我都提供好多意見俾呢個香港政府㗎啦。 例如 嗰陣時，佢話唔使起機場，我話你都傻嘅，點會唔使起機場啫？一條跑道啟德，你會去到廿一世紀，有冇搞錯啊？呢啲因為我唔係亂講嘢㗎，我係攞足曬嗰啲人哋嗰啲機場幾多條跑道。每年吞吐幾多貨物，幾多嗰啲人啊，嗰啲咁冚棒咁計出嚟噶。 呢一個對你對，即係你咁關心基建，咁關心發展，其實都牽涉到你對香港嘅感情啊。即係呢度地方嘅。 我應該有感情啊！我阿爺 呢間房裏邊應該最有感情嗰個你，因為你最 唔係我由阿爺開始，我阿爺係由花園落到嚟香港。我父親在薄扶林村出世的，他經常說那些故事就是， 你父親是 在薄扶林村出世的，1902年， 香港人， 香港人來的，他說起他小時候那些辛苦法，我也看到他一路怎麼捱法，到他有錢了，供我們去讀書，就是那個過程，這個故事其實香港人很多都是的。 你是哪一年提議起呢個港珠澳大橋？ 我是1983年提議起呢個港珠澳大橋。 1983年我數下手指啊，今年開通，83年即是36年。 36年， 36年，你覺得呢個36年是一個合理的時間咧？即係有一個諗法 去到發生呢一件事。喂，英法海底隧道啊，拿破崙嗰陣時都諗過㗎啦，所以呢啲就不出奇。即係 有心唔怕遲， 嗯， 你遲做好過冇做， 嗯， 所以我覺得嗱，我二十 你覺得合理嘅36年係， 都唔係合理，嗯、因為你點解咧？你有咁多個政府同意喎， 嗯， 啊又有香港，又有澳門，又有珠海，又有廣州、廣東省，又要中央咁樣， 嗯， 咁呢啲都唔係大問題。仲有啲民間喎、 嗯， 民間香港你知啊，乜嘢都反對嘅，個又話反對，咁、嗯、我哋做官嗰啲咧，俾人鬧起，即刻縮翻唔敢做咯，係嘛、 嗯？ 所以呢啲一啲都唔出奇。嗱，我1997年，我已經同阿董建華、阿董伯伯、嗯，喂，我話你啊喺度嚇講要起80000，我話我支持你起80000，但我想問你呢啲地喺邊度嚟？ 嗯、 我話你唔夠地嘅喎、 嗯， 我話你快啲研究要填海至得啦。咁、 嗯、 我仲講一輪嘅填海歷史，即係香港係邊度填邊度填。嗱，你結果1997年以後，我哋見到邊度填咧？澳門一聲話發展旅遊業，成個龍潭嗰度搬咗填咗啦。 填咗好多地方。 深圳人哋3000平方公里嘅一個城市、嗯，都要填海，填咗個前海灣， 嗯、 填咗個後海灣。起到啲地出嚟、 嗯， 我哋咧就係因為有啲人喺度話：，誒、嗯，你諮詢我點解咧？就我話1000，你就要話多啲。 你講到呢一個咧，我哋睇翻當年一條片，就係講呢個港珠澳橋嘅環評爭議，都應該你都係記憶猶新嘅啦。 冲自从20年前政府宣布在这里起新机场的一刻开始，这里的发展似乎就和大型基建不可分割。东涌未来最少有5大基建上马，保育的工作就要靠环境影响评估把关。港珠澳大桥的环评报告较早之前被人提出司法复核，政府虽然最后胜诉，但是事件已经引起环保界质疑评估方法有没有漏洞。郭仲文10多年前开始在东涌做事，他說自己深深感受到這一帶的空氣質素越來越差。 第二天港珠澳大橋在東涌這一節呢，就是穿過那個東涌 海峽，跟著就會沿著現在我們離遠看到，雖然白蒙蒙那個海堤那裡就平衡條海堤，一路去到煤氣股那個附近就會穿山洞下去。那你說如果加多一倍的車在這裡是不斷走的話，你話會唔會會更加差咧，定會更加好啊？咁我個答案一定係更加差噶啦。 舉個例咧，嗰陣時候港珠澳大橋起口岸公島啦，咁又要牽涉填海工程，咁其實嗰陣時候好多人都覺得，唉，嗰度已經遠離咗海豚嘅棲息環境，咁其實個影響應該唔係咁大。咁但係喺我哋嚟講咧，填海咧一個好大件事嚟嘅，因為咧係一個永久同埋唔可以逆轉嘅一個影響。如果將來即係起第三條跑道，依度係變做陸地啦，已經嚇，即係依個海係永遠都冇咗。咁海豚亦都以後都唔會再嚟到依個地方去覓食啊。填海大家都知道英文叫 reclamation 啦。海豚咧，我可以話俾你聽，永遠唔會絕種嘅。 嗯。 點解永遠唔會絕種？因為佢唔好食嘅嘛。如果好食嘅魚咧，就一定會絕種嘅。你仲揾唔揾到呢個紅油冧蚌啊？而家？ 冇啊！ 冇冧蚌紅油噶啦， 三刀都 你哋後生啲嗰啲未聽過咩叫冧蚌魚啊？ 冧蚌都冇聽過。2000公頃 嘅中華白海豚棲息地遭受破壞。第三條跑道要過到生態影響評估，將會非常困難。 機場咧就話佢自己個容量爆咗，咁但係喺我哋嘅眼中咧睇到我哋環境可以承載嗰、那個即係破壞嘅能力咧。其實那個承載量亦都係爆咗嘅， 即係填海咧，30年之後先見到地嘅，都未講起樓。 嗱，點解會30年呢？我哋見到你睇下97以後，哇！ 澳門嗰度幾快脆啫。 嗯， 你係執行嗰個唔得，就卅年啫嘛。 嗯， 係嘛？ 好啦，頭先你睇呢條片即刻有反應，點解咧？我相信你都好有感受啊！對，即係過去嗰十幾二十年香港個變化，即係我哋對於發展咧，特別係年輕嘅一代對發展嘅睇法咧，似乎同你嘅睇法或者你嗰代人嘅睇法唔同咗好多。佢都會用翻同一個 argument 嘅，佢都會話要平衡嘅，唔係單一方面要發展，我哋都要考慮一下海豚啊，考慮一下環保啊，考慮一下水質啊、空氣啊咁樣。 我哋係咪話發展基建就會個質素曳咗咧？我哋講翻轉頭啦，你唔起地鐵，咁啊只有啲路線塞嘅啫。咁啊塞嗰陣時係咪個環境好咗咧？佢哋冇諗呢個噃。因為點解嗱？而家造成咁嘅風氣咧，我哋要民主。嗱，民主嘅定義咧就係喂，要個個人都要諮詢。諮詢完之後咧，我舉個例，等於我哋係啊，佢啊叫持份者嘛，呢個叫持份者嘛 ，OK。政府你是應該聽曬啲持份者講，但你要集中咗研究邊樣就係，因為民主嘅定義唔係話每個持份者有個否決權， 或者有得話， 係有個被諮詢權。 嗯、 你睇個聯合國，安理會啊，五條否決啫嘛，你都做唔到嘢出嚟。妥協，妥協係死梗嘅。歷史上咧有幾個人就妥協就搞到又國破家亡。一個咧就秦桧，佢要妥協啦，啊同呢、這個、 好少聽到有人用妥協去描述秦桧。 呢個咪妥協啦，佢要主和啊嘛，你岳飛喺度搞搞震啦，容不然你打贏咗嗰啲金人之後，哇揮陰而終接佢翻嚟之後，那個南宋個皇帝都冇得做噶。 你自己點樣睇嗰個平衡喺邊度？即係香港發展到去今天咁嘅水平。即係我哋仲係追求緊一種乜嘢嘅發展咧？係速度嘅發展啦、量嘅發展啦、質嘅發展， 我認為應該追求嘅咧，就係廣大市民要住得好啲。 居住環境 呢、這個咧，你如果住得唔好嗱，你又唔使擔心我。好啊，我一早已經咧，爭啲生我自己萬幾尺樓嘅嗰度，我嗰陣時$1,000一尺嘅啫。但我睇到咧。即係香港嘅居住環境曳到係點樣樣咧？好多人都唔相信。全世界城市嘅居住環境最曳嘅就係孟加拉個 Dhaka。我哋香港嘅明英第二位曳。好似有啲人咧發謬論嘅喎，佢話填海又叫做倒錢落鹹水海。我可以拍心口。你話如果你俾我填嗰個大嶼山嘅話咧，我可以拍得住阿 Bill Gates 咁有錢嘅。你信唔信咧？呢、這個？你唔使香港政府整出嚟，我幫你起埋啲公屋都得。 但你都同意喺個發展裏面，其實好多唔同嘅因素咧，我哋都應該要去 balance， 都係平衡嘅。無論係環保啦、效率啦，又或甚至 文化歷史啦，你講環保，個個都可以話嘅喎。其實有好多咧環保嘅出發點係好自私嘅。點解好自私咧？我喺呢度有個咁好嘅景，你喺前面起屋嘅，你阻住我啦，咪要反對你，即係呢啲咁嘅嘢啫嘛。我哋唔好忘記喎。土地係屬於人民嘅，咁你可以做一個政策出嚟。譬如我哋佢要買屋，每個人我津貼起碼，譬如100尺、200尺咧，係咪等於免地價或者平地價嘅？我哋有幾萬億盈餘喺處嘛，咁點解唔可以啫？ 萬幾億， 咁啊你計埋個外匯儲備，計埋幾萬億喎嗰度。 嗰啲係美金嚟。 嗰啲都係嘅，使錢嚟嘅，使得嘅。我哋唔係債噃。你就算 要對嘅， 你就算債都好啦，你都係要解決呢啲問題嘅。咁我哋見到嗰個公式啦，就係嗰啲公共房屋咧，係令到啲人有個喘息嘅機會。 問翻另一個問題，去到頭先你講到話你喺大陸發展嘅時候咧，見到鄧小平之前咧，你都好多擔心，好多憂慮啊，唔敢同佢打交道啊，有冇諗過移民嘅？ 我諗過移民，但我覺得移民係點咧？嗱，當時咧喺七七年、七八年咁上下咧，我就嚴重考慮過呢、這個。咁我嘅分析就係、是，1997年如果大陸回收咗香港，可能啊一聲階級敵人，我就變咗跑馬地人民公社社員。咁如果我移民咧，去到美國，美國我適合啊，環境好好咁樣樣，肯定係唔見 超過50%嘅財富。因為點解咧？你要俾税收，仲有使錢都要俾嘅喎。7.5%啊，有啲城市係11% 添。sales tax 啊，嗰個 sales tax 嗰度。咁我話兩個搏啦。一係搏咧，唔使冇曬，一係就輸緊70%， 一就冇曬， 一係50%冇錯。咁所以就嗰陣時決定。咁收尾一聽到鄧少文， 但係你係唔想移民㗎嘛？ 我梗係唔想移民。如果我想移民，移鬼咗去啦。但係調翻轉頭，即係鄧小平一聲話改革開放，我就覺得有轉機啦。 幾多歲起到合和中心啊？ 1980即係40幾啦，係咪？睇先，80減35，45。 55歲。 45歲。 嗰陣時嘅感覺係點啊？全香港最高嗰棟大樓俾你起咗啦，即係呢一度。 咁啊，當時咧技術上我覺得係一個成就，但係成唔成功未知。 係咪人生高峰咧？ 我希望。仲有再高添啦， 更加多嘅高峰， 係嘛？但係當時咧，我最大嘅擔心就係，喂，究竟租唔租得出？咁啊，呢個即係技術就成功啦，租唔租得出就第二個。咁好彩啊，到而家為止，成日都90%+。 我覺得咧，你屬於嗰個年代咧，我覺得香港最有趣嗰個年代嚟嘅，係華人用自己嘅腦袋勤力。找到一些機會，然後可以發達，起一棟全香港最高的樓。華資的力量去到今天，我們看到國家有很多的比我們更加大的很多企業，更加多 的有影響力的人出現。作為一個華資的領導代表人物，你自己的感覺是怎樣？ 這個必然趨勢啊。為什麼內地有這麼多那些大人物出到來就是因為他們的市場大，他如果能夠供應到人家需要的，有13億人在這裡會光顧他的。我們香港你想到什麼出來，最多就是700萬。所以他這個， 但那個市場都是我們的市場來的， 你不是我們的市場，他是容許我們之後都進去做市場。香港人好像奉旨這樣，他不想到呢，雖然是一國是兩制，即是他是容許我們才在那裡有得發達。所以我們呢應該的想法就是，我們找到什麼東西可以幫襯服侍到這13億人的需要，那你一樣有機會發達。 阿Sir，我想問一下你，就是你覺得當年的你們的華資五虎好，又或者是這麼多的成功的商人好，那個成功之道，七八十年代的時候，你們的成功之道是個竅門在哪裡，秘密在哪裡？ 我想是始終一樣，是滿足到製造了一種產品，或者製造了一種服務是人家需要的。好像你說你地產人家想居住環境好一點，他賺到錢他就幫你買咯。例如啤塑膠花，或者做呢個牛仔褲，啲人想著條牛仔褲啦，香港嗰啲車衣嗰啲洗到死搏命咁樣樣，咁咪又創造到出嚟啦。 你哋當年嗰種神話仲有冇機會可以復世喺度？ 仲永遠有機會嘅，機會嘅敲門唔止一次添。 你唔覺得係即係成個市場裏邊已經被一啲好大嘅集團瓜分咗我哋呢啲即係？新即係冇背景人，佢哋要喺呢個遊戲裏邊去揾到一個角色， 都係有機會嘅。未必話個個有機會，但係有啲人有機會。但係你又唔係一定要發到大達㗎，你最緊要安居樂業啫，即係做到嚇所謂叫做可以養妻活兒。 同埋你都會覺得即係亦都係做一件有意思嘅事啊。 我覺得我呢世人都好有意思，尤其是我最開心見到珠江三角洲而家叫大灣區啦，佢啲經濟咁上嚟，起碼我唔使擔心做呢個跑馬地社會公呢個公社社員先啦。 好啊，多謝曬你今日 ，thank you。我覺得胡應湘佢代表咗一個年代嘅人對經濟發展、對城市發展嘅一種睇法。我覺得佢係作為一個商人，一個咁有錢嘅人，佢對嗰個社會，特別係勞即係基層嗰個生活環境嗰個關懷，我欣賞嘅。但係如果去到發展嘅問題上面，係咪能夠如佢所願，能夠話即係我哋只要有一個意志，我就能夠行得好快？我自己就有一個疑問啦。 我間屋你睇到嘅 喺邊度啊？ 嗱，我呢度睇到啊。 而家個問題就係，當大家都覺得我哋冇西嘅時候，其實政府覺得我寸步難行。即係大家都覺得，即係最恐怖嗰樣嘢就係，大家都覺得我想要嗰樣嘢得唔到。即係而呢樣嘢，我自己覺得對香港嘅發展嚟講咧，要數啦，可能係最傷嘅。即係咁啊，即係簡單嚟講叫白做。即係大家都係講完得到嘅嘢得唔到，而個社會向前唔到，問題又解決唔得到。Thank you.